Hello， 大家好， Hi. 欢迎收看台湾黑白改。哇，今次又请到两位小朋友、小妹妹过嚟，有阿小吉啦，同埋阿尖。咁啊，因为我老嘛，所以佢哋两个喺我嚟讲系真系小妹妹、小弟弟咁样，即系后生，真系好羡慕啊！我呢几廿岁。咁啊，之前揾我哋讲啊，大学啊嗰啲比较严肃啲啦。咁今次讲翻啲轻松啲啦，譬如话大学生嘅生活啊，校园嘅生活有冇啲咩得意嘢啊？又或者？其实好多人都想知嘅，譬如住啊、食啊，咁其实你哋点样过啊，或者会唔会搵嘢做啊之类嘅？政府有冇规定，即系你哋系咪可以做嘢啊？即系读书嘅时候，因为我读书嗰阵咧就有身份证噶嘛，一嚟就咁，所以做乜都得啦。当然，咁你哋系唔同噶嘛，咁嗰啲情况咪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咯。咁啊，讲下搵地方住定点啊？定点啊？ 住先啦 ，系啦。 咁因为其实台湾虽然话大唔算大啦，咁其实系北中南东部咧个消费指数都有差异嘅。咁以我自己，譬如我哋呢度叫做系喺中部为例啦，咁其实东海嘅附近，如果系单人嘅套房，即系类似香港嘅劏房咁样，咁但系套房咧就系有埋自己个厕所喺入边嘅。咁就唔使同人哋 share 啊咁样嘅。 即系其实之前我讲过嘅套房，其实类似香港而家嗰啲叫一房一厅啦，豪青，即系二三百尺咁嘅。 嗰种大过香港啲一房一厅， 系啊，即系呢啲就桃花套房啊。 啲贵啲其实真系有大过，系啦。咁佢可能你入边如果可能单人套房嘅，你可以摆到张单人床，摆到有个衣柜，咁有个书台，咁有啲贵少少嘅，甚至可能有个细矮矮地嘅书柜仔啊，有电视啊，咁呢啲咁样可能讲紧都会系4000至6000蚊一个月， 台币 系啦。咁通常就因为学校学生区啊，始终附近，咁通常都会系可能签就签一年租约，咁但系就半年俾一次钱咁样咯，通常都 即系交学费咁样一个学期一次啦。 咁你可能都预紧平均可能30000蚊台币一个学期咁样咯。咁你睇下，譬如你想住好啲，或者可能譬如我一个人住双人套房嘅，咁可能去到6000-7000-8000啊嗰啲咁样都有嘅。咁或者可能譬如有啲几个同学仔自己熟嘅，咁可以譬如真系就自己租一个好似香港嘅单位咁样啦，三房一厅。嗰啲咁啊，咁啊有埋厨房啊，有埋自己洗衣机啊，又可以有个露台仔晾下衫啊，咁嗰啲平均可能其实三房嘅话，一个月可能成个单位可能讲紧都系15000-6000咁样，都已经有好靓住系私楼嚟嘅，可以去到系啊，私楼可能都唔使20000蚊有找，其实三房嘅话，咁一样又可以住得靓靓，可能甚至系有埋会所，你可以去跑下步啊、游下水啊咁样。 好高级啊，会所都有。 其实几抵噶，所以嚟到，如果你揾到几个同学仔，因为始终可能相见好同住难啦、啊。咁如果你系可能揾到都志同道合嘅朋友仔 ，OK 嘅话，咁其实大家一齐住个单位，我哋叫家庭式啊，喺度叫。咁一齊可能有時煮下飯仔啊，又可以互相照應啊，咁樣都幾好 㗎。不過呢，我講咗一隻題外話都幾好笑嘅，講起頭先講個 case， 我而家住嗰間屋呢，就我之前大家分享過啦，我住其实我间屋系四房嘅，有40几平啦，即系香港嗰千五尺，可唔可以喺一家度住？咁我业主当初我同佢倾嗰阵咧，佢就话上一手租咗俾几个女仔住嘅，就系学生。自从嗰次之后，佢又唔敢再租俾学生啦，吓真佢啊，收楼嘅真系 乱七八糟，女仔 邋遢到佢话，佢就谂唔到几个妹妹仔都系咁邋遢嘅，即系台湾或者即系唔系个个都咁嘅，但系我即系你讲呢样嘢，我谂起都几得意，咁唔知佢点搞，同埋好似话成日搵啲男仔花去搞到、 咁啲男女 即系。 好难讲嘅呢啲嘢系， 我冇话唔正常，我都后生过。 所以其实我哋譬如签屋租嘅时候咧，有时都会下面最有一条就系可能譬如你交屋嘅时候要保持干净，如果你可能譬如污糟啊或者成个咁，佢就可能会我收你几多钱清洁费，咁就会喺你按金度扣咁样，都有嘅呢啲。 不过另外讲翻头先，你话一个学期套房系大概30000蚊 一个学期咯， 一个学期即系6个月。 4000-5000蚊到咯，如果你单人套房嘅话，其实 咁我嗰阵时我都系住套房，咁啊20000蚊咯一个学期，廿几年前， 20000蚊都算好平， 但乜都冇。得张床，得个书台咯，床系一嚿木嗰只啫，一嚿嘢啫， 跟住自己买个床垫， 自己买个床垫枕头啊，咁跟住所有嘢自己买咯，即系好似你话咩雪柜仔啊，因为我中意饮可乐嘅，所以雪柜仔一定唔可以缺嘅，我第一样嘅电器就买雪柜，一定要乜都可以冇，咁 嗰阵时即系拉匀一个月咪三千几咯。咁、其实啲都系台湾啲物价就冇乜点喐过咁咯，升少少啦。咁、你咧，你嗰边有咩环境啊？咁上下， 我嗰边其实我而家住紧嘅系3500蚊嘅啫，即系同阿杰 Sir 之前啲一样噶啦，都系 比较远水路啲啊。 系啦，我而家喺雾峰嗰边，咁3500蚊对于雾峰嚟讲，其实都算系一个几平嘅价钱嚟噶啦，因为东海港亲都系5000几或者6000蚊啦，咁、其实雾峰都会有啲高价啲嘢，咁单位相对咁啊，梗系大啲啦，咁又靓啲啦，又可能设备完善啲啦，咁中部就系差唔多3000到可能更高嘅价钱啦，但系最低价都系3000蚊嘅啫。但系据我所知喺北部个价就唔知咁低噶啦，系啊。咁我有啲朋友喺北部啦，咁去租间房可能大概100-200尺左右啦，但系讲紧9000几蚊个，就系冇 lift 啊，喺啲巷仔入面啊咁样，系啦。咁9000几蚊，咁相对嚟讲，相对香港梗系平好多噶啦，但系相对中部系贵好多咯，系啊。 咁呢样你自己揀咩学校嘅时候都要即係考虑埋囉。咁啊即係讲返话譬如我讲返我个 partner, 阿老温大家应该好熟啦。咁佢嗰陣时就好似你咁啦，就听话就搵几个同学一齐、不过佢哋好笑，佢夹粉一栋透天、6间房啊，所以每一间咁佢哋仲好玩，我觉得仲开心，我咪几羡慕。 咁其实呢啲要喺啲冇咁繁盛，即系附近冇咁旺嘅学校，咪可能会有咯。咁东海可能喺游园北路啊，游园南，即系游园路嗰边啦。我哋雾峰可能喺近就外面少少地方啦。咁就可能成栋透天嘅3层连天台，咁可能都系讲紧租系10000几蚊嘅啫。咁即系住各方面真系好抵啊！ 因为你嗰边更远啊嘛，其实东海已经远噶啦，嗰边已经其实叫龙井乡啊，我哋以前叫台中县啊嘛，咁而家合并咗先叫龙井区啫，咁啊名啊改嘅啫，实际上又系 都系 乡下， 喺个山上 边，唔系咯，咁啊讲到住啦，咁话要咁多钱嘅，喂，如果屋企冇乜钱嘅，咁点算啊？咪可以搵啲 住宿舍咯，系咯， 宿舍好多人住噶嘛，一定有噶。 宿舍咁啊， 同埋冇乜私人空间咯。 系啊， 东海嘅规定，我哋年代规定大一定要住宿舍嘅， 应该都系， 而家仲系， 系而家都系。 咁啊，男生宿舍6个人一间嘅， 咦，冇啦，依家都系4个， 而家男嘅成，我哋以前系6个人嘅，咁另外女子宿舍就女子监狱咁啦，全部即系好似监狱咁啦，仲要你应该知啦， 系有晒围墙，啲监狱包住晒啊。 咁我唔知入面点样啦，好似系咪入过去一次定？总之佢唔知开学嗰一两日咧，男生可以入去， 系 啦， 即系有嘢做就俾我哋入去咯，冇嘢做就即系我啲闲人免进咁噶嘛。咁譬如如果啊学校又冇啦，搵唔到啦，咁有限噶嘛，咁系咪可能要搵嘢做帮补下啦？系嘛，愿意搵嘢做咧？其实你即系学生可唔可以做嘢嘅？其实 都可以嘅，咁其实如果你嚟到之后呢，咁我哋可以叫做申请工作证啦，咁100蚊台币嘅啫，申请一次。咁样去就通常每一次申请呢最多个限期就係半年。咁你就可能半年之后就再重新再申请过一张咁样。咁你申请咗之后呢，咁佢会有限制嘅，每一个礼拜唔可以做超过20个钟头。因为其实佢都要保障，其实佢都系觉得你始终嚟系做一个学生系嚟读书嘅，咁就唔想可能有啲会可能借嚟读书嘅名义，其实就过嚟系做嘢嘅，打黑工啊、剩啊嗰啲咁样嘅，咁佢都会需要有个咁样嘅限制。咁其实一个礼拜20个钟都好足够噶啦，因为可能你讲紧平时星期一至五，可能你朝9晚或者朝8、5晚都系翻学，咁你都系可能都系放学3-4个钟啊，或者其实最普遍就系可能做我哋叫假日班啊。星期六日翻2个 full day 咁样，其实嗰个都16个钟。咁、有时可能搭个，譬如星期五晚咁样，夹多4个钟，其实咁样都已经20个钟噶啦。咁就通常睇你搵工啦。咁其实因为台湾而家都有最低工资嘅，咁就依家应该都仲系133蚊台币一个钟咁样。咁但其实可能我当喺中部为例啦，咁其实食个饭都系70-80蚊咁样。咁其实一个钟都够你食一餐饭，咁都仲可以买杯嘢饮咁样，都 OK 嘅。 710蚊都唔算平㗎喇，有啲50-60都有㗎喇，其实。喺我附近有啲都50-60蚊都食到个饭。 咁搵工啦，咁不如我讲下可以搵啲咩工啦。咁、最简单样嘢就係餐厅啦，餐厅係最简单㗎嘛，因为你就係出菜呀、或者喺入面帮手煮菜啦。咁、餐厅咁你可以仲可以搵啲夜饮铺啦，台湾最出名係珍珠奶茶嘛，咁、通街都係珍珠奶茶铺，咁珍珠奶茶铺佢一定会请你嘅，唔係话一定嘅，咁你有 想 有 你成日都唔夹人用㗎喎、 係呀，但係 成日请人㗎 喎，因为辛苦台湾唔做㗎嘛，咁、可能你去见工就会请你啦，咁咁请完之后就可能你可以做嘢咁咯，系啊。但系最紧要一样嘢就系要记住佢个最低工资而家系133蚊咯。咁、如果有啲公司咁唔好人啊，咁佢借开个90蚊俾你嘅，咁你就自己考虑下做唔做咯，系啊。 同埋都要睇下，譬如公司佢会有冇帮你补埋劳保啦。因为其实你始终就算你做，譬如我之前我都做咗成两三年嘅夜饮铺嘅，咁因为始终就算你做夜饮铺好似都冇乜危险性啊，可能但系都可能会滚水会落亲啊，或者可能你揸车送外卖嘅时候有车祸成啊嗰啲咁样，咁都要可能譬如睇翻究竟佢有冇帮你保到劳保啊，咁起码 touch wood 有咩事嘅时候都会有翻个保障咁样咯。咁、其实做夜饮铺几好做噶，尤其是可能当你学校系喺附近有啲商圈啊，可能比较系旅游业。点嘅话咧，其实佢都几需要一个可能，譬如识英文啊，帮你去接待一下旅客啊，收下钱咁样，几好做噶。我觉得如果同学嚟到台湾嘅话，夜饮铺都可以考虑下。同埋你做完几年，其实你去嗰个夜饮嘅模式，其实大同小异咁。可能你之后翻香港自己再开翻间珍珠台式夜饮铺咁样，其实我都唔错噶呢一个。 不过我读书嗰阵，我啊做餐厅嘅，即系香港嚟讲叫酒楼啦。我贪佢咩咧？有饭食。咁其实而家啲餐厅系咪冇咁好噶啦？ 少啲， 少啲会俾饭你食噶啦，或者会系同你讲，你用一个员工价去买自己个饭食。 啊，仲要俾钱噶，唔系免费噶。 系噶， 譬如我之前做夜饮铺咁样，有啲有可能细铺仔老板好啲，就可能任你饮啦，你唔系太夸张，下下都饮新鲜水果啊，成可能饮下普通茶嗰啲，咁佢都唔会理你嘅。咁但系可能。譬如大間啲嘅話，就可能限你，我每日淨係可以你免費飲一杯，或者免費飲兩杯咁樣都有。 咁啊，呢度題外話咧，咁其實阿詹都幫我打過工嘅，嗰陣我有球場嗰陣，佢都嚟，喂，我都包食噶噃。 喂，嗰陣傑 Sir 真係好好噶。嗱，我包食，咁早餐唔一定冇得食噶啦。 我哋都冇咁早開啊。 咁可能個一個午餐再加一個晚餐，其實喺。是一个打工嘅人讲是好足够㗎啦。嗰阵仲要包埋嘢飲飲飲添可以。 咁我汽水机嘛咁飲得几多啊。真係冇乜所谓。咁我以前做嘢都系咁㗎嘛。咁我唔系话特别好人都唔系乜嘢。咁我以前做嘢都系咁啊食饭。我做酒楼我记得系返五点半嘅返工。但如果你五点前返到去呢系有饭食嘅。全酒楼嘅一齐食。其实唔止㗎仲有宵夜呀。 宵夜添。 宵夜点嚟嘅呢宵夜就唔系餐厅安排嘅系啲客食剩。你唔好觉得好核突啦嗰陣时因为台湾个经济强盛呢佢哋叫到成台都系嘢㗎。一隻雞夠膽死呢隔咗两嚿㗎咋。 唔系啊， 成只哇，我及到嗰张台，哇！佢一走啊，即刻收埋只鸡先，放工慢慢嚼。 咁呢啲要抢噶嘛？以前系咪啊？ 咁好多张台嘅，因为、即系唔好话抢啦，我攞只鸡即系大家一齐食嘅啫，大家同事。咁其实好多人食，即系食剩好多嘢噶。咁啊宵夜唔系好开心咯。咁另外佢仲有煮咗啲咩炒饭啊嗰啲咧，佢唔会爱掉噶啦嘛。咁啊成个饭煲拎出嚟，一人一碗咁啊，跟住咪食下嗰啲餸咯。即系我哋嗰阵时系有咁咯。咁我都系 都少噶啦， 而家都少噶啦， 都会可能 黑薄晒啊， 同埋可能觉得譬如卫生问题啊、成啊嗰啲咁样。通常你直接就去收嘅时候，就已经直接帮你倒晒落去，都 厨余咁啊， 系啊，都唔会俾你再自己拎翻入去。 卫生问题，即系以前冇谂嗰啲嘢噶嘛，即系都系咁食嘅啫。有时我做酒楼，有时唔小心搬一碟菜出嚟，可能咩皮当包啦，咩寿包嗰啲，唔小心，个包碌个出去啊，咁 咪执翻起， 佢手揦埋佢，咁摆翻上去都系咁噶啦，你见唔到啫嘛，即系眼不见为干净咁啊，或者可能咁啦，或者而家啲人刻薄咗唔知啦，但系我真系用翻呢套咯，所以我有球场开餐厅嗰阵，我啲员工系有饭食噶， 包饭噶，仲要其实杰 Sir 对我哋几好噶，即系起码唔会黑扣人工先啦呢样嘢， 系咪一定冇？ 人工一定系要俾嘅咁啊，其他嘢真系对佢几好噶。 所以呢个故事教训大家咧，好人通常冇报啦。咁之后间嘢咪俾人抄家执笠咯，系嘛？对人太好啦就， 但系都要拣一个好人嘅老板嘅，唔可以拣啲衰老板噶嘛。 咁啊，呢个题外话啦，咁啊继续讲翻学生啦，因为你哋为主嘛今日，咁啊。咁揾嘢做就 part time 就咁样啦。咁将来揾嘢做，我哋上次有大个都提过啦。揾嘢做之后就或者攞身份证啊嘛。咁、其实揾嘢做，啲学校会唔会话点讲啊？因为会唔会咩学校会易揾嘢做啊？或者咩所谓名校啦，系咪好啲啊？即系以你哋后生仔，或者咩科系会争崩头啊之类嘅，你哋嘅经验系点呢？ 如果喺台湾嚟讲，其实普遍都会系国立啦，国立嘅大学，因为其实当你入到嚟喺台湾读咗三四年之后，你出去去搵工嘅时候，老板未必会睇你系唔系侨生身份噶啦，可能佢都系当你总之系台湾大学毕业咁样去睇啦。咁国立嘅通常都会比较好啲嘅，特别系国立嘅，我哋叫系即系除咗系最出名嘅系台湾大学啊、清华啊、成台成、清教成功，跟住同埋交通大学呢啲比较出名之外，或者系一啲譬如我哋成日叫中字辈啊、中兴啊、中央嗰中正咁样等等，呢一就我哋叫中字辈嘅国立大学。 中山咧，仲有 系啦，都系一啲系比较相对出名啲嘅一啲嘅传统嘅学校啦。咁譬如私立嚟讲嘅会系辅仁啦，咁会系有譬如我哋东海都算系其中一个 OK 啦。咁样咁譬如有阿逢甲啊，譬如淡江啊，咁都会系一啲比较出名嘅叫做私立嘅学校。 嗯，系。不如成日而家啲大学多到我都未听过啲大学，我以前读书得三十几间嘅啫嘛，我个年代 依家100几间嘅，全个台湾有系 咯。 其实反而系尽量避免就唔好拣一啲我哋叫做系台湾嘅乜乜科技大学，因为其实嗰一扎嘅科技大学咧，其实就相对职业导向啲，就类似香港嘅 Ivy， 咁变咗可能喺台湾做嘢，相对其实可能已经过薪资可能会相对比低啲，咁样就好似譬如你喺香港，你喺一个大学毕业，譬如同一个 Ivy 毕业，咁其实你个起薪点都会有差异噶嘛。咁其实喺台湾一样都会有嘅。咁更甚系可能你譬如喺台湾嘅呢一啲嘅科技大学毕业之后，可能你翻到去香港，你要去做嗰、那个资历架构认证嘅时候，其实都可能会有同一般大学毕业生嗰个嘅认知，可能都会相对会有翻啲差异。咁呢个就可能譬如由拣嚟大学嘅时候，就可能都会需要考虑注意一下。 哇！而家喺台湾读完书，仲要翻香港做咩认证噶？ 要睇你啦，譬如可能你系要想揾政府工嘅，或者可能你系一啲比较专科嘅一啲嘅譬如可能會計咁樣，我要考會計師牌。咁其實佢需要，因為你係外國嘅學校，咁香港佢要需要做翻一個資歷審查，咁去認證翻究竟你喺海外讀嘅呢一個學位係唔係真係等同於香港嗰個學位係同一個嘅資歷度，係同一個認受性。咁佢會要幫你做翻一個嘅認證咯。咁普遍嚟講，其實台灣翻去台灣大學翻去，咁如果你成績唔係話太差咁樣，其實都可以認等同翻台灣香港一樣嘅大學學歷嘅，係啦。咁但係你就要準備定自己啲資料咁樣去到時翻去要做咯。咁唔一定嘅，如果你普通你都係可能中小企業嘅話，咁其實佢都未必需要你做到呢一樣嘢嘅。 嗯，因为我即系我而家我年纪啊，我情况同你哋唔同啦。咁譬如我请人啦，就算我以前球场又好，或者我公司都好啦，我公司嗰阵时都有请个助理啊嗰啲。咁我从来都唔睇学历嘅，我就你中意写乜写乜啦，你写到博士都唔理你嘅。我系俾份考试卷你做嘅，你做得到我先考虑请唔请你咯。即系我要求我所做嘅就系希望你哋识呢啲嘢咯。你考几多都冇用嘅。咁当然唔系个个老细好似我咁谂噶嘛，有啲可能都系讲学历啊。咁但系咪真系国立就一定好咧？咁我读台大哲学系咁走嚟做一个文职工作，系咪真系一定请呢？ 都因人睇面色表現啦，但係可能始終都叫依家普遍嘅社會，可能都會係一個好嘅大學。可能你啱啱畢業出嚟嘅時候，會可能係一張入場券，或者可能去當有時可能大公司 HR 同一日要睇成千份嘅 CV 嘅時候，咁可能佢都會喺未見到你個人之前，就可能會喺學校嘅 名嗰度會做一個挑選咯。咁都要睇，可能譬如帶你可能其他啲嘅課外活動嘅成績啊，或者可能譬如你又攞好多獎啊嗰啲咁樣，咁其實都可以可能譬如彌補翻，可能你本身唔係一間話太出名嘅學校出身，都會有影響嘅。 咁所以如果喺香港要報名讀書嘅時候，就預早要諗定咩校咩科 係啦。咁重要其實要睇一樣嘢咧，就係你可以上間學校嘅嗰個系嗰個網度啦。咁佢會有個叫課程規劃嘅，咁你事先睇咗佢，可能哦，可能我讀法律嘅，咁我呢間學校嘅法律佢會偏向邊方面咧？可能偏向商法啊，偏向民事啊，或者刑事嗰方面嘅。咁如果你睇完之后你觉得哦，可能我觉得东海啱我嘅，咁我咪揀东海囉，我觉得亚洲啱我嘅，咁我咪揀亚洲囉，係啊。咁其实呢方面真係好重要㗎，因为会好影响到你入到去之后有冇兴趣继续读呢科㗎。如果你入到去你觉得哦冇兴趣嘅，咁你本撇，咁你其实你四年都係就咁冇咗，或者你真係咁唔好彩俾人踢出校㗎啦，咁你四年真係就白费咗㗎啦。 喂，之前听过你提过呢，咪有样嘅咩研筆呀，我嗰啲又点搞嘅呢？ 哦，其实研筆嗰啲係即係你喺四年内你读唔晒个128个 credit， 唔理你咩原因，咁你就可以申请研筆㗎啦。咁你 extend 咗一年喺度，咁你咪可以继续读埋嗰几个学分囉。但係好似话你研筆最多可以研到去 两年 ，即系夹埋九九埋埋六年左右嘅啫，系啦。 如果你中间有要休个学嘅，即系可能譬如我停咗一个学期或者停咗一年冇读咁样，总之最长都系起八年嘅啫，系啦。但如果你中间可能冇休个学冇成嘅话咧，咁六年之内你就一定系要收晒咁多个 credit。如果你收唔到嘅话，咁都冇办法噶啦。 即系都系冇得毕业噶啦。 系啦，嗯。 哦。即系研筆就咁嘅，但系多唔多人搞研筆噶？其实， 譬如好我自己咁样啦，我自己 double major， 咁其实我要系要 咁细 嘅，我要读210个学分先可以毕业。 哇，好多210。 系啦，咁我就一定要叫做 defer 一年咁样，我先可以读得晒啦。因为其实我哋间学校唔同嘅，譬如我哋东海咁样咧，就算平均你正常一个学期应该净系可以收25个学分嘅啫。咁如果好似我咁样双主修啦，啲特例嘅情况咧，就最多都系收到28个学分。咁但系就算我28，咁我真系如果个个收爆咁，其实都辛苦嘅，因为始终都多功课啊。咁可能我自己做其他嘅课外活动啊，又要翻工啊咁样样，咁就会多一年嘅时间，咁相对就会轻松啲咯。 喂，咁其实有啲咩科系有冇啲系比较争崩头嘅？啲台湾人会觉得重要啊，即系比较难读啲啊，即系你会觉得。可能嗰个科系人家入得到去系几好嘅，咁会唔会有呢啲啊？ 香港人嚟嘅话，反而我哋会见嘅啲系台湾先有嘅，系，譬如好似兽医啊，或者可能譬如中医啊，香港比较少有得读呢啲，咁其实可以嚟到台湾可以读啦，或者可能譬如系一啲fashion 方面啲啊，因为其实台湾甚至可能佢特别有开一啲系譬如化妆品应用啊。或者可能啲喺舞台上啊，或者一啲服装设计呢，可能喺香港唔系太过流行嘅时候，咁其实都可以选择嚟台湾呢度读。咁你相对可能同埋始终可能，譬如台湾喺呢一方面都会发展得比较好啲嘅时候，咁可能你之后可以再透过台湾做一个踏脚石，可能去美国啊，或者去其他地方深造啊，咁样都会系一个比较一个好嘅途径。或者可能譬如嚟台湾读下建筑啊。景观系啊，甚至可能中文咯，因为始终台湾中文大家都系繁体字啦，咁你可能读一啲可能文学上啊，咁台湾文学其实都系一个比较大嘅一个范畴，咁都可以考虑下嚟。 因为唔介绍埋我哋东海好出名嘅畜牧业啊、 畜产、 农业啊嗰啲咧， 呢啲都系 即系唔系讲笑，真系料理农务系啊，有噶， 系要睇羊噶，每日都去。 喺东海入边，我哋系有自己嘅牛场啦、 啊， 有猪场啦、啊，有鹿场咁样嘅。 真系去学点样养牛啊嗰啲，其实呢啲即系好有用啊， 我哋都。呢幾年都有香港嚟嘅同學仔係讀呢一個系嘅，咁佢哋係真係講緊每一日嘅凌晨四五點起身喂豬喂雞咁樣喂牛咁樣都有噶，都幾特別嘅，因為你香港都其實好難會接觸 牛都難見啦，邊揾只牛俾你見啫？ 西貢咪有咯， 屯門元朗咁樣 好難先見到噶嘛。咁但係我好佩服呢啲同學嘅，因為真係湊到冤噶嘛。 好劲噶，其实嗰阵 系我哋行落去牧场嗰度睇下啲牛，我耐唔耐都我中意玩牛嘅，我耐唔耐走去玩下啲牛嘅咁。咁但系只好大阵味嘅， 你未见到个牧场，你就已经闻到阵牛屎味。 但系再行入去整佢咧，咁但系学咗可能好有用嘅，因为其实乜世界上乜嘢资源都可以缺乏，有一样嘢就一定唔可以少嘅，就系粮食。你能够做到农业、畜牧呢啲咧，其实真系前途无可限量，分分钟你可以搞个农场都仲得啊！你真系自己养牛卖牛肉啊、牛奶啊，其实都系一个生意嚟嘅，将来 呢仲 好过你读咩企管啊！ 系因为 BBA 太多人读啦， 成街都系一个花盆电台仔几十个啦，仲读咩企管啦、啊？即系类似呢啲，我觉得真系可以嘅。睇头先你讲嗰扎我唔识嘅嘢啦，咩化妆品嗰啲啦，咁即系之类嘅。咁当然斯斯文文嗰啲好啦，但系其实我觉得有前途咧，畜牧好噶。如果真系抵得住嗰只味嘅话。 系咯，咁畜牧你可以，你去到外国都可以玩下牛啊，玩下羊啊咁样咯。其实喺香港真系好，即系你冇得接触牛啊嘛，咁你可以喺度学下点样同啲牛牛对下话，交流下心得啊嗰啲咧，系啊。 咁鸡都有噶，好似鸡都 有啊，鸡 有我哋， 我鸡有鸡有鸭， 有鸡有鸭有孔雀， 好多嘢嘅。 东海咯， 动物园咁，我唔知你亚洲有冇啦， 亚洲冇啊，亚洲 有。 旁边都是荒山野岭嚟嘅，但系亚洲有兽医系啦，之后会开兽医系啦，咁而家又有眼科啦，又有迟啲会开埋医学系啦，咁亚洲其实都系一个好选择嚟噶，除咗东海之外，系咯，新少少嘅 即系中部啦，中部嚟讲啦，咁仲有即系啲名校大部分喺晒北部噶啦，大部分啦，咁少量嘅中山啊、高雄啊咁啊嗰啲。即系呢个慢慢可以去 search 下，其实都有得揾到。 其实上网好多啊，依家因为始终都而家资料信息好发达啦。咁其实愿意其实都会建议同学仔唔好话可能真系已经分发咗去边一间学校啦，先开始去啲 page 啊 group 问啊呢间好唔好噶，剩下嗰啲。因为其实即系好话唔好听咁，因为大学其实都会系可能几影响到你之后你嘅就业发展啊，或者你嘅方向。如果你可能讀，好似我比較讀專科嘅，我讀會計嘅，咁其實可能正正常常冇乜特別嘅，可能都會選擇可能之後畢業嘅話會嘗試下行翻會計呢條路先啦咁樣嘅。咁所以如果譬如可以嘅話，就可能嚟之前或者甚至係填志願之前就已經做多啲嘅 research 咁去了解下究竟呢一個係啱唔啱你。因為其實好似就算我讀人文系咁樣，東海嘅人文系比較特別嘅，通常可能大家聽到人文系 好出名 嘅 喎。 係啊，東海，但係佢最出名就係佢唔係人哋讀緊人文系讀緊嘅。正常可能大家都會聽人文系，可能佢係應用人文系。可能是学一些比较实际少少，学紧一些可能翻译啊、观光业的嘢啊，或者可能是商用日文啊，可能相对比较专门啲啊嘅嘢嘅。咁但系咧，东海嘅日文系特别在于咧，我哋系着重于文化多啲嘅。 即系读下源氏物语嗰啲噶嘛？ 类似读紧历史，可能譬如尤其是喺台湾，因为都俾日本统治嗰段时间啦。咁我呢年咧，就算读紧好多唔同所谓个 title 系唔同嘅科目咧，但系都系最后用紧日文去读紧台湾统治，日本被统治紧台湾嘅历史啊，或者日本俾美国统治啊，美军点样去等等嘅一啲嘅历史啊，因为其实文化你真系走唔甩嘅一个， 即系读下麦克阿瑟咁咯，要 或者甚至系最以前究竟日文系点样嚟啦。中国以前唐代或者清朝 点样太子嗰啲， 系啦，点样影响到日本历史？ 我都学过下嘅， 都系几特别噶。即系可能，譬如你学紧，即系我自己，可能我学日文唔系学紧日文点样用咁简单，系佢后边嗰个历史嘅成个文化点样 日本文化 嚟，系啦。咁就可能，譬如如果系你本身系真系想系我之后系去日本公司做嘅，咁可能你会选择系应用日文系，可能会适合你多啲。咁但系如果你系纯粹OK， 我冇所谓嘅，我自己即系可能我哋都会有选修科系一啲，譬如商用日文啊，日文嘅口译或者日文翻译都会有嘅。咁但系我哋会比较着重多啲系文化科嘅选修堂都会有。咁可能譬如同学就要拣啊，你究竟系可能想真系从成个文化去认识日本啦、啊，定系纯粹我真系净系想学日文啦、啊？咁你可能拣学校嘅嗰个系译会有唔同，所以就好似阿尖咁样讲，你要去睇咗个课程大纲先。 咁呢个就大家要参考啦。不过你讲起日文、日本文化，原来东海系咁样嘅。 系、 啊，我突然间谂起一啲生意可以有机会揾你合作。如果你搞唔晒，可以搵埋你同学仔一齐。我需要揾一啲日本文化好认识嘅人一齐合作一啲嘢。咁啊，呢啲我之后再讲啦，唔喺节目上面讲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好多谢两位啦。呢两集都即系俾到好多有用嘅资讯俾大家啦。咁啊，之后譬如你。作为毕业之后出去做嘢啊，啲咩遇到啲咩心得啊，有时间又上嚟我哋节目又分享下咯，系、哦、嘛、哦？听讲话你搵到嘢做啦嘛，系嘛？ 系嚟紧我喺台北做呢个嘅 auditor。 哇，咁就写台北探你咯，系咯。好啦，咁啊，今集系咁先啦，拜拜， 拜拜。